声音。北京城市广播1073，请您准确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1073，在你身边。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京城帮帮团。 有事您别自己扛，到处都有热心肠。 京城有个帮帮 团， 天天组团帮您忙。 这里是大家帮助大家的京城帮帮团。 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北京城市广播 FM 107.3兆赫的京城帮帮团，我是方明。 大家好，我是大鹏。 今天是周六，是我们的征婚交友的节目内容。平时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啊，有听众朋友呢也会通过微信或者是我们的平台给我们分享一些关于两性情感的文章。特别巧的是，上一周有3-4位听众啊不约而同的给我们推送了同一篇关于两性情感的文章，看着题目呢就挺有意思的啊，叫女人嫁谁都后悔。 嗨，那你怎么知道男生心里不是这么想的？ 后面还一句呢啊，女人嫁谁都后悔，你还拼命求完美。 哦，就是虽然说最后的结果可能殊途同归都是一样的，但是呢在做嫁这个决定的时候，每个人心里就都是不断的纠结。 你看我们的征婚信息当中啊，也是对于对方呢提出各种各样的条件啊，得有住房，还得是独立住房，还得是几环内的独立住房，还得有车，然后对于工资呀也有什么这样或那样的要求啊。当然了，过日子嘛，有些具体要求也是应该的，谁都愿意过好一点的日子啊，不想有那么多的压力。这些条件呢都是比较具体的。那么相对于这些比较具体的条件呢，我们听众朋友分享的这篇文章当中所描述的呢似乎更感性一些。他说嫁给有钱的男人呢是这个衣食无忧，但是呢他没时间陪你啊， 对， 他得出去忙着挣钱呢， 应酬 啊，哎，你说家里长得好看的帅的，问题是你带出去了，你喜欢看，别人也喜欢看的，你天天的过着日子过得心惊胆战的哈。 这个情况男生也同样会遇到，找媳妇儿也是一样的。 嫁个有时间的吧，但是呢他天天陪着你，你又嫌他， 哦， 是吧， 窝囊，有时候觉得，哎，啊，日子可能也就是温饱有余，这个富裕不足，就这么一个状态 啊。你说你嫁一个会聊天的，天天陪着你甜言蜜语的， 啊，开始担心是不是对别人也说甜言蜜语，是吧？ 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可能很幸福，觉得很宠你，但是过日子不能光靠说话，是吧， 嘴再甜他也不能说一辈子甜言蜜语，是吧？ 对，你说嫁一个不会说话的，老实巴交的，你觉得好像挺安心的，但是时间久了之后呢，好多人觉得哎呦无聊， 对， 没精彩。 是，你这都甭说别的，你陪着去商场买个衣服，哎，我穿这衣服好看不好看，你这会儿你要真是赶上那实在人，要什么时候都说实话，那你是一定要倒霉的。 所以就这么说嘛，说嫁谁好像都后悔， 嗯， 但是反言之呢又有一篇文章怼上来了 啊， 男人娶谁都后悔。 我就是说嘛，这是同样的，许你们有这想法，就得允许男士也有这想法。 所以啊，凡事不能要求完美，而且我们也都知道世上没有完美的事情，包括感情在内。 我们其实很多时候啊，你说包括咱们周一到周五互帮互助这个平台里面，有时候会跟大伙儿聊到买个什么东西啊，挑个什么东西啊，这不能老想着一步到位，一次就怎么着啊，这个技术还在不断的 发展、革新，对吧？您这将来等等看看。可是在婚姻大事这个问题上，不应该有这样的想法。我们其实虽然说有的人可能想着这是一辈子的大事啊，我也得慎重慎重挑啊挑啊去追求完美，但是完美的生活是靠我们两个人携手去创造的，不是说您现在单方面的看对方什么条件都合适了那就一定能完美，那可不一定。也不是说您现在选中这人俩人看着对眼，将来说就婚姻当中不努力了，同样也是不行的。 嗯，所以呢也送给有着这样想法的男人和女人们四个字儿啊， 啊， 知足常乐。 哎，对对对， 在情感当中其实也是应该寻求知足常乐这份幸福的， 没错。 虽然听起来啊娶了谁都后悔，嫁给谁都后悔，这样的话挺解气的。但是啊，久而久之你都会知道，其实婚姻这事儿啊，它其实就是一个很繁俗的事情。 嗯， 谁也免不了脱俗，谁也很难去幸免。 对， 大多数人还都是过着平平淡淡的日子，因为这就是生活。 对，爱情啊和婚姻之间，这个人们老是讨论这个问题，到底婚姻是爱情的坟墓，还是说是爱情的一个升华？其实啊，既不是坟墓。也不是升华，他们都是我们情感生活当中，我们最最平凡的日常生活当中需要一步一个脚印去走的每一个印记。 不管怎么样，我们都衷心的希望通过我们这个平台征婚交友的朋友都能够找到自己心仪的伴侣，找到那个自认为完美的人就够了。好，我们在这儿呢也提示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如果您也想通过我们这个平台来征婚交友的话，请一定按照我们以下的征婚的温馨提示来编辑您的征婚信息。京城帮帮团征婚交友版特别提示，请在征婚信息当中注明性别、年龄、身高、体重、婚姻状况，如离异的朋友请您说明是否有孩子及孩子的基本情况，还有您的学历、目前的工作状况及从业内容，收入情况可随意。之后请您描述您的性格以及兴趣爱好，以及对于婚姻和家庭的态度，在这里建议大家尽量写得有个人特点，能够体现本色。还有就是对于对方的一些基本要求，如果有特殊要求，请一定在信息当中说明。最后就是联系方式，一定将联系方式的号码核对准确后再发送给我们。另外，京城帮帮团征婚节目是公益性的节目，不收取任何费用。大家在沟通之后如需见面的话，请一定携带必要的身份证明、学历证明等，初次见面请安排在公众场合。帮帮团毕竟是一个公众平台，如见面后发现彼此不合适，请礼貌道别，并再次提醒大家请将人身财产安全放在首位。这里是京城帮帮团周六征婚交友，欢迎您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那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今天在这里征婚交友的男士和女士们。 来，咱们还是女士优先，先看头一条，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孩1990年出生，属马，身高1米62，本科学历，二级医院的一位医生，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想寻觅一位身高在1米75左右，89年、87年或者86年出生的，本科学历，有着稳定的工作，父母有退休金，喜欢运动旅游的北京男孩。有意者呢可以先和电话1305-179-1471联系，1305-179-1471。 下面这位女生呢是老北京人，西城，未婚，是85年出生的，身高1米6，体重110斤，性格开朗活泼简单大方，是北京大学本科毕业生。哇，名牌大学哈。目前呢从事的是人力资源管理的工作，月薪在10000以上，目前父母呢都已经退休了，都有养老金，家住在阜成门。对对方的要求是首先得有眼缘，三观均合，年龄是34到42岁之间，身高在1米73到1米80之间，学历在大专以上，在北京有独立住房，有代步车，稳定的工作， 月薪在2万以上，这个是对于公司有比较具体的要求哈。 嗯， 他女儿是挣1万多， 嗯， 未来的女婿得2万多才行， 也差不多。这要求倒是也还算合理，就是人家希望要这样一个相对来说男士更强一点的这么一个选择嘛。 嗯，都心疼自个儿的闺女哈。那万一哪哪都合适，就这月薪达不到目标怎么办呢？我们不刚说了吗？没有 那么多事儿两全呀。 对呀、啊，兴许现在可能达不到，那如果他有能力的话，那过几年升个职加个薪、嗯、是吧？也不在话下啊，我觉得也不能太过于纠结于眼前，他到底是不是一月能够挣到2万？ 但他这个年纪，你看要求是34到42岁之间啊。 嗯、 如果真是说42了，反正我琢磨着，像我这岁数，要想再多挣，不太有可能了。 除了这个月薪要求2万以上呢，还有要求就是比较大众的了啊，有责任心，有包容心，未婚单身，北京男士优先考虑。那也就是说外地优秀男士也是可以考虑的啊。 也可以，对、嗯、 好，微信号码是13681520648 13681520648。 但是你说像这位女士啊所提的这个三观均和，我就老想这个三观问题，其实真的得是两个人在一起相处很长一段时间，可能我们才能够知道是不是真的在很多的细节上双方的三观都是合的。 对，光花前月下溜溜马路啊，看个电影、嗯、吃个饭呐、啊， 不够， 朋友聚个会什么的，很难真正的去了解一个人。 对， 都是很表面的哈。 对， 真正想了解一个人的话，我估计得经历点什么事儿。 是， 而且最好是那种带点危难性质的事儿哈。 对对对、 啊、得苦一下才能够真正的感受到这个人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嗯，我们再来看下一位女士，北京姑娘，未婚，身高1米7，体重59公斤，今年29岁，是家里的独生女，研究生学历，目前呢是一名公务员，生长在一个传统的家庭里，爱好旅游，希望对方男士呢未婚，北京外地都可以，全日制本科或以上学历，有稳定工作，房子不要求，这个咱们可以两个人一起努力，关键是人品好，性格好，我是特别不愿意和人争吵的，每天的生活呢很简单，就是单位和家两点一线，希望能够早日遇见我的那个他啊，一起分享生活中的故事。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12509871175 12509871175。 嗯，我是特别不愿意和人争吵的。 嗯， 你怎么理解？谁愿意和别人争吵啊？ 有， 嗯， 杠头啊，你想 钻牛角尖的是吧？ 对呀、啊，有些人就是，他嘴上他可能说，哎呦，吵得我都烦，但实际上你看那争吵竟是他挑起来的。 我知道，就是那些人钻牛角尖的人呢，矫情的人呢，他不认为那是争吵， 嗯， 他不太认为那是争吵，所以你说他爱吵架，他还不承认，但实际上呢，很多导火索都是因他而起。 对，他们的口头语往往是，嗯、咱不是吵啊。别急啊，干嘛呀，你们干嘛要急啊，干嘛要吵啊，啊，咱们就是说这个事儿。但实际你听这个态度他已经是在吵了。 啊、哦、你这个剧本背得很熟啊，你是这样的人是吗？ 我不是，但是我经历过这样的人。 嗯，但是他这么一句话呢就能够感受出来他应该是一个比较温和的人， 嗯， 就是能忍则忍的。 对， 是吧，包容心比较强的，这是我们通过字面感受到的啊。 但是我觉得这样的性格呀，咱们说最好真的是两个人都不爱争吵。你不能说一个人是这种能忍则忍，说不爱争吵，另一个人老特强势的，老去咄咄逼人的挑刺儿，那叫欺负人，那不是说什么性格相合或者互补什么的不一样。这个 对，这个忍啊，忍一天两天、 嗯、 三天五天行，时间长了， 对， 如果说都靠忍来过日子的话，那日子肯定过不好啊。 对， 好，我们再来认识几位男士啊。 北京西城人，1987年生人，身高这家伙1米9，这是适合打篮球的啊。事业单位工作，编制内的，为人踏实靠谱，开朗健谈，有独立住房，有北京牌照车一辆，这些都是现在可以拿出来说事儿的、啊、爱好电影和球类运动，喜欢自驾游，看书，旅游，健步走，不吸烟，不酗酒，这简直是一个特别理想的啊！就从这硬件条件上来说，想寻觅一位年龄在21岁到31岁之间，身高1米65以上，有稳定工作，孝顺父母，真心想成家的女士为伴。联系方式是微信号79181017879181017。79181017878。 接下来呢是家长为儿子征婚，儿子是84年出生的，身高1米8。体重66公斤，未婚，本科学历，有稳定的工作， 有责任心，踏实稳重，没有任何不良嗜好。他们是北京郊区人，但是没有说是具体哪个郊区的啊。 嗯。 但是呢，工作是在西三环，想找一位本科毕业、身高在1.6米以上的女士为伴，有稳定的工作就可以了。电话是1731-904-9660，1731-904-9660。 下面这位男士呢，来自河北廊坊，1991年生人，全日制本科毕业，目前在一家央企工作，是区域的负责人，身高1.76米，体重110。您确定吗？我如果如实的照您所写的这个信息来说的话啊，是110千克，那也就是220斤，还是您想写110斤，这个手哆嗦了一下，反正但哦，1.76米，110斤，的确有点太瘦了。 又是个男生， 对， 那也许他就是 稍微胖一些哈，富态一点。 对呀、啊 也可以，也可以。 是我们想多了， 我们想多了， 还是、 啊、性格较好，喜欢羽毛球。父亲呢在县城政府工作，母亲呢是县里的教师，想寻觅一位身高不低于1.6米，年龄呢是1989年到1993年之间出生的都可以，学历全日制本科及以上，心地善良，性格较好的女士一起奋斗。联系方式呢是电话和微信同号1501050977，1501050977。 他这个最后一句话写得特别有喜感哈。 嗯。 和性格较好的女士一起奋斗。好吧，91年的嘛，就是一个奋斗的年龄啊。 是。 好，下面这位女士也是个奋斗的年龄。 嗯， 92年出生的， 小一岁哈。 对，女，北京人，92年12月出生，身高1.65米，学历是大专，工作稳定，在一家国营企业上班，为人真诚善良，性格活泼开朗，平时呢喜欢看看电影，喜欢旅游，也喜欢美食。目前父母呢都还没有退休，还在工作，所以也没有什么负担。对对方的要求，北京男士，身高在1.8米左右，年龄26到30岁之间，有稳定的工作，性格善良，为人诚实，能够和自己有相同的爱好，有共同的语言。微信号码呢是刘志轩。 嗯，对， 002啊，汉语拼音刘志轩的汉语拼音全拼后面是002 LIUZHIXUAN 002。 下面这条信息呢，这是或者是哥哥或者是姐姐啊，为自己的表妹发布的征婚信息。表妹呢是老北京通州人，女，未婚，本科学历，1982年出生，身高1.6米，体重57公斤，工作呢是出纳，平时啊非常的踏实认真。表妹的性格很开朗热情，爱说爱笑，人缘好，只是感情路啊不太顺畅。休息的时候呢，她喜欢在家里收拾收拾，也喜欢学烘焙，喜欢逛街打球等等。她自己呢有个一居室，不过平时呢都和妈妈住在自己家的小院里。希望另一半啊身高在1.7米以上，不要太胖，1985年到1977年之间出生的都可以考虑。希望对方有相对稳定的工作，有孝心，有担当，有独立住房，北京未婚或者是离异未育的，或者外地人在北京有独立住房的都可以考虑。他的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56930860956930860。 56930860。 好，下面这位女士呢是89年12月出生的，身高1.68米，未婚，家住朝阳区，目前呢从事的是和财务相关的工作。本人性格开朗，是传统的三口之家。对男士的要求呢比较简单啊，身高在1.78米以上，年龄30到35岁。没了。 这太简单了，就是一身高一年龄啊、嗯。 好吧，这我估计一聊的时候可能各种各样的理由就出来了哈，各种各样的要求也就出来了啊。联系电话呢是1358-177-6463 1358-177-6463。如果大家对于对方多少有些要求的话呢，尽量还是写上一些。 是。 这样的话呢，其实从根本上讲是给自己呢减少一些麻烦和误会哈。 提前能做一个筛选、嗯。 对，您这个什么要求都没写，到时候呼啦啦来了好多人给你打电话、 嗯、 您呢又咱说不好听的哈，又挑三拣四，人家 人家会觉得挺别扭的哈，您自己也麻烦。 对，就算不挑三拣四，你这光接那么多电话，其实有时候也 挺难。对，最主要的是容易把那个合适的给错过了，老占线是吧？ 信息一多了，你自己脑子里有时候就忘了，刚才那谈的挺好，哎，到底是哪个来着？是第三个打电话的，还是第七个打电话？你就这时候麻烦了，这就。 对，所以这也是我们要求大家，就是尽量能够把自己的信息以及对于对方的要求呢，写的尽量的写的丰满一些吧。 嗯、 其实对于自己来说也是一件好事啊。 对的。我们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北京人，未婚，1985年生人，身高1米63，体重47公斤，本科学历，目前呢在事业单位工作，性格很随和，孝顺父母，懂事顾家，希望对方是北京男士，未婚，本科以上学历，身高在1米73以上，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希望对方呢和自己一样，同为80后，这也是为了有共同的语言啊。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28568635，28568635。 女，北京人，1983年出生，未婚，身高1米68，体重62公斤，学历是大本，目前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工作很稳定。本人温柔善良，善解人意。对对方的要求是：首先年龄相当，学历是本科及以上，身高在1米74以上。有相对稳定的工作，健康向上，没有不良嗜好，未婚，北京或者是外地的优秀男士。电话是13693286587，13693286587。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1980年7月生人，身高1米68，未婚，统招硕士学历，家和户口都在西城，是老西城人了啊。 嗯， 独生女，在一家金融央企工作。家庭没有负担，性格温和，身体健康，身材较好。对对方的期望，70年到81年之间生人都可以，未婚或者是离异未育也可以考虑，大专以上学历，身体健康，工作稳定。联系方式呢是母亲的电话，13651027825，13651027825。 他用了一个词儿啊，叫做对于对方的期望哈、 啊。对、嗯， 咱们之前都是对于对方的 要求。 要求， 嗯， 这俩词儿听起来吧，就一个觉得可以商量。 这就是会说话，咱们说情商高的人。 对，特别像我们转让物品啊，可以商量这个事儿，可以商量，就是稍微留一点空余，这样的话呢，机会也会多一些哈。 是， 嗯，别说的太死啊。好，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是今年35岁，身高1米6，未婚。体重是98斤，本科学历，是一名优秀的教师，学的呢也是教育专业。本人聪明智慧，善良漂亮，气质好，家中的独生子女，喜欢弹钢琴，喜欢游泳，还喜欢瑜伽，也喜欢读书，属于能动能静的人。在二环旁边有独立住房。对对方的要求是33到39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北京户口，本科学历以上，不抽烟，真心想成家，要智慧型的男士。 头上没头发的呗。 啊，为什么？ 聪明的脑袋不长毛吗？ 这是你说的啊。 不是，我这马小晴说的。 好吧，电话是13439462617，13439462617。 下面来看我们第一时段的最后一条征婚信息，北京女孩，未婚。1981年生人，身高1米61，是家中的独生女。目前呢，从事的是财务工作，父母都已经退休了。业余时间呀、啊，喜欢看电影、看书、参观展览、旅游、做家务。希望未来的另一半身高在1米72以上，年龄相当，不抽烟，有稳定工作，性格稳重，有上进心，最好有独立住房，未婚或者离异无子女，真心想成家的北京男士。联系方式呢是微信号 ZSHJ， 有这还有大写有小写。 这位女士的，就是发信息的那个网名叫紫水晶，所以她这个叫 ZSHJ， 应该就是紫水晶的汉语拼音的那个字头。 嗯 ，ZSHJ 93797411，ZSHJ 93797411。 好，那这里呢，我们京城帮帮团的第一时段的征婚交友的内容呢，先暂时告一段落。在音乐和广告之后，欢迎您继续关注我们第二时段的内容，一会儿见。 落叶堆积了好几层，而我踩过青春，听见

女博士是吧？ 是， 学历很高哈。我看她是79年出生的，其实70年代出生的那会儿，博士的学历还真不是太多哈。 现在 挺多的， 真的。但是往下学，坚持学下去的女生也还是少数，我觉得博士。 对呀、啊，79年，基本上都是愿意的话，这都二孩了，是吧？ 是，差不多。 他没有说自己是哪里人，我感觉应该不是北京人， 不是北京人， 对。但是呢，有北京的户口啊。 是， 好，我们再来看下面啊，也是母亲为女儿征婚，女儿今年37岁了，身高1.58米，未婚，目前做会计工作。平时有双休，现在呢住在朝阳区，女儿脾气好，孝顺父母，下班之后呢还能够帮父母做家务，家里也没有什么负担，父母都有退休金。对对方的要求是身高在1.7米左右，能够孝顺父母，脾气好，年龄37到45岁之间，有责任心，有包容心，有稳定的收入，不要太胖，没有不良嗜好。母亲的电话是15201048846，15201048846。 下一位女士呢是1980年1月生人，婚姻状况呢是丧偶，身高1.68米，大学本科学历，有一个6岁女孩。本人从事的是体育器材的销售工作，住家呢在老的宣武区啊，就是现在的西城区。形象好，身材匀称，语言清晰流畅，希望男方能接纳自己的孩子。年龄呢在73年到80年之间生人都可以，身高在1.73米以上，不吸烟不饮酒，有正当职业，未婚或离异都可以，在城六区有独立住房的优先。有意者呢可以先联系这个手机号18500028706，18500028706。 好，接下来这位女士呢是81年出生的，北京人，郊区人，未婚，身高1.6米，学历是本科，目前在朝阳区的一家私企从事财务方面的工作，为人善良真诚，性格随和，对对方的要求就是年龄相当，待人真诚，有责任心，工作稳定，没有不良嗜好，未婚或者是离异没有小孩的。微信号码是46339055，46339055。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1984年生人，婚姻状况是未婚，家住在顺义区，身高1.65米，体重55公斤，本科学历，在上市公司做财务工作，性格好，单纯直爽，有东北女孩的性格啊，这是一个北京姑娘，但是呢性格里面有东北女孩的一面，喜欢旅游，能吃苦耐劳，心地善良，想寻觅一位和自己有缘，性格好，脾气温和，没有不良嗜好的男士。身高呢在1.75米左右，有稳定的工作，年龄差距最好在5岁左右，最好是北京的，未婚男士。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691164728，13691164728。 由于地域的原因哈，我们在形容各地的人的时候呢用的词儿也都不一样哈。说东北就是豪爽是吧？那你说单纯形容北京姑娘呢？ 北京姑娘 挺直爽的， 也挺直爽， 大大咧咧。 对，这个状态是比较贴近的。那四川姑娘呢？ 热辣， 不是泼辣是吧？ 泼辣有点贬义的意思嘛。对， 这咱这唱戏呢专门得有一类泼辣蛋。 这个就是啊，脾气就是湖南妹子什么的都是那种辣辣的哈。 对，辣妹子 也不知道真的跟吃辣椒有没有关系是吧。 老吃冲是吧。 对，还有呢就是奔江南水乡， 吴侬软语的这种哈，温婉型的 小家碧玉嘛。 对， 到了这个大西北那边呢，一般都喜欢用这种淳朴啊，善良啊，什么厚道啊，老实啊， 而且这个各地的方言人家直接就是叫婆姨啊，这样的词人家也不听着觉得说这是什么不好听的，其实从这个名字里面我们就能感觉到他所透出的那种性格背后的这些意味哈。 但是现在啊，你说都这个年代了，这个交通也都很便利了，各种网络也都很便利了，还存在这么大的差异性吗？ 我觉得可能骨子里有些东西还有，但是外在真的想看到恐怕不那么容易了。 因为很多时候我跟你说啊，性格呀，它是和方言密不可分的。我们大范围的推广普通话也有了很大的成效，就少了方言的这个影响。东北人为什么觉得直爽？即便是姑娘一直一张嘴干啥干啥，你知道你自然就觉得直爽。 对， 南方人那种呢，能去什么什么什么，外八都教不香不香，一听那个小调你听着就感觉他好像很温婉，其实都换普通话说，我上外八都桥玩玩，你听着哪还觉得娇小。 好吧，好，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几位男士啊。这是家长为儿子征婚，男37岁，北京人，住在西城区。诶，今天西城区的好多啊。 是 啊，身高是1.81米，儿子是离异的，没有小孩，目前呢在一家大型企业里工作。儿子性格偏外向，比较健谈，喜欢沟通，懂事孝顺。他想找一位年龄在30岁到36岁之间，身高在1.65米左右，北京或者是外地的女士都可以。对于婚姻的要求呢，就是未婚或者是离异，也没有小孩的，那其他的就看缘分了。 嗯， 留的是家长的微信号码15110029937，15110029937。 再来看下面这位男士，1979年5月生人，身高1.75米，体重130斤，未婚，山东人，在北京工作10几年了，大专学历，目前呢在金融公司里从事股票、期货、外汇方面的操盘手啊，这是一位投资型的选手。 事业型男人是吧？ 专门搞理财的，人家是啊。这个其实这都不能算理财了，人家是直接在这个金融市场上，等于是以这个为工作的啊。不抽烟不喝酒，爱干净，喜欢在家里做饭吃，成熟稳重，事业型的男人，想寻觅一位品貌端正，爱干净，喜欢在家做饭吃。哎呦，这特别强调这一点哈，不能老天天叫外卖，或者是这个出去下馆子不行，就要在家里做饭、啊。 但是这个对于90的孩子来说，这还真不太容易哈。 是。通情达理，能够互相理解包容，年龄户籍身高一律不限啊，体重在130斤以下，就是比自己轻就行。怎么着，您这是准备玩跷跷板呀、啊？一定得强调，就只要是比自己轻就行啊，重要的是能否合得来。他的微信呢是 C010ABC C010ABC。 嗯，哎呀，你说突然哪一天啊，这个外卖的平台、啊、比如说出了些故障哈，好多人怎么办呢？ 你还假设什么呀，这种事情是真实的发生过的 啊。真的吗？ 对，就是这个外卖的 APP， 咱们说它也是依托互联网的呀，那个服务器出了一点故障，它也是要有这个定位的这个装置，能够把所有的外卖员所在那个位置，你现在在哪儿，我好能有知道这个多近的活派给你啊。它那一出故障，后续的这些功能全都没法实现，就大概在2-3个小时的时间内，那一个区域就差不多相当于咱们好比说北京1-2个大型小区这么一个范围内吧，所有外卖都停了。那就已经你知道，就是在他们的什么官网上啊，或者什么微信啊什么的，就大家就已经吵翻了天了。怎么回事？我们天天中午都指着你们呢。 这才是其中的一个 APP 出问题， 就只是一个 APP， 而且就那一天几个小时之后，人家很快修复了，那都已经是这样了。 哎呀，真是 真说歇一天，我跟你说，那 厉害了我的外卖啊。好吧，我们再看下面这位男士啊。 嗯 啊、嗯、刚才我们还刚好说到这个四川的姑娘了哈、 啊、 但没有说怎么形容四川男士是吧。 四川男士啊， 对 对，嗯， 这是重庆男人啊。重庆人，一位男士，1979年4月出生，未婚，在北京10多年了，而且家里人呢也都在北京工作。他是在一间律师事务所工作、 哦、 但是他强调啊，我本人不是律师， 不是律师， 对、 啊、 可能是从事其他方面工作的啊。 对， 目前呢自己单独在外面租房，他说等社保够年限之后呢就准备买房了。 嗯， 他的意思就是说不是银子不够，是这个条件不够。 对， 是吧， 购房资格还得等一等、 啊、 嗯， 对，说三口之家，母亲跟妹妹在一起住，他自己呢是单独住的，目前月薪呢是10000左右，对对方的要求呢是年龄83年到93年之间的。哇，这个差10岁哈。 嗯 嗯，未婚，没有什么其他的更特殊的要求了，就是三观跟自己比较合的女孩。 嗯， 他又一次提到了三观啊。 对， 嗯，希望能够通过这个平台遇到那个合适的他。本人的微信号码是13611002967，13611002967。 下面这位男士呢，1973年生人，身高1.8米， 体重78公斤，婚姻状况呢是离异，有一个女孩，由女方抚养。目前呢在一家国营的上市公司里做司机，收入稳定，没有烟酒等不良嗜好，北京户籍，有住房，希望女方品貌端正，身体健康，年龄呢在46岁以下就可以。联系方式呢是 QQ 号4382839244 4382839244。 好，接下来我们再来认识几位女士。这是家长为女儿征婚，女儿是92年出生的，家中的独生女，身高1米68，体重55公斤，本科毕业，中共党员，籍贯是黑龙江省，户口在山东烟台，家呢也在烟台。 嗯， 目前呢是在北京工作。女儿性格开朗，心地善良，有责任心，懂得担当。目前母亲已经退休了，父亲还在职，还有2年就退休了。希望找一个年龄相当、工作稳定的北京男士为伴。电话是15275519395，15275519395。 北京女孩，37岁，未婚，本科学历，身高1米65，体重104斤，外貌好，气质佳，乐观豁达，阳光睿智，性格温柔善良，有孝心，爱干净，喜欢练瑜伽、游泳等等健身活动。目前呢在公司的人事部任经理，希望男方年龄呢在35岁到42岁之间，身高在1米7以上，有专科以上的学历，有稳定工作，有责任心和孝心，成熟稳重，没有不良嗜好，最好有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如果有缘呢可以先电话联系，电话号码呢同时也是微信号13718355898 13718355898。 女，79年出生，未婚，河北户口，身高是1米66，自由职业者，有孝心，重感情，有爱心，目前呢父母也都在河北老家，希望通过帮团呢找一位年龄在75年到81年之间的，有稳定工作，有责任心，身高在1米75到1米79之间，籍贯不限，在北京或周边有独立住房，成熟稳重，有孝心，如果是离异的，没有小孩的也可以。微信号码是 x75969724 x75969714。 下面这位女士呢是1972年生人，婚姻状况是离异，目前呢定居在北京，不过老家呢是内蒙古自治区的，身高1米65，体重120斤，在私企工作，收入啊够用啊，善良孝顺，识大体，有社保，没有负担，想寻觅一位稳重睿智，没有不良嗜好，以结婚为目的，性格开朗乐观的阳光男士为伴，年纪呢希望和自己相差不超过6到8岁，有意者可以微信联系 YELI2316 YELI2316。 这个感觉像是夜里两个字的全拼，然后23:16。 好吧， 这么着好记啊。 嗯， 有点像午夜节目。 好，再来看下面啊，这是一位男士，今年65岁，是一名退休工人，身高1米65，体重145斤，没有病史，那就是说身体健康呗。 嗯， 生活没有负担，希望找一位年龄在60岁以内的单身女士为伴。有一句话啊，叫做追求房产的免谈， 嗯， 就是别上来咱们还不聊别的，先聊房子的事儿啊。嗯，没意思。电话是13716652146 13716652146。 下面这位女士今年53岁，婚姻状况呢是离异，但是没有小孩，相貌端庄姣好，身高1米6，体重104斤，自己啊开了一个公司，本科学历，有中级职称，现在呢想寻觅一位年龄在52岁到60岁之间，有责任，有担当，有事业心，人品正直，性情温和开朗，有一定的经济能力，有自己的独立住房，真心想成家的男士为伴。联系方式呢是电话13621370605 13621370605。 女，56岁，婚姻状况是离异，身高1米6，体重65公斤，身体健康，性格开朗，热爱生活，目前呢带一个男孩在上初中，希望找一位身体健康，没有不良嗜好，有涵养，有共同语言的男士为伴。 条件好的，年龄呢没有什么特别的具体限制啊。电话是1531148632115311483621。1531148632。 下面这位女士呢，今年也是56岁，目前呢已经退休了，身高1米62，体重57公斤，离异，没有小孩，有独立住房，要求对方身高在1米75以上，年龄在56岁左右，有眼缘，人品好，有子女啊。她说了，这个没有子女的反而不考虑。这个她说，我会真心的对待你的孩子，我是北京人，真心的想成家。不离不弃，我们两个人走好后半生。联系方式呢是电话微信同号18210187204，18210187204。 嗯，有些人还觉得有儿女在身边怪麻烦的哈。 嗯， 人家这是专门要找有孩子的哈。 对，就真心的是喜欢孩子，也想体验一下这种为一个孩子去全身心的付出的感觉，我觉得是想。 但是年龄在50多岁的话，孩子其实好多 已经挺大的， 都挺大的了。这个那个年代的， 嗯， 都恨不得很多孩子都已经结婚成家单住了。 是，嗯，但是现在呢是这样，就是这一代的年轻人，就是孩子们啊，他们的思想也都已经比较的开通了，可能对于父母啊再婚啊这样的事情，很多孩子他们都不仅仅说像以前我们说希望的说孩子能对此持开放态度，现在很多时候其实是孩子们在推着老人，推着自己单身的爸爸妈妈呀往前走着一步，这其实也是一个挺好的事情。 我感觉可能这位女士更希望能够找到那种家庭的感觉，因为她是没有孩子的， 对， 所以她希望到了这个年纪呢能够有那种儿女在身边， 哎，对对对， 绕膝的感觉， 膝下承欢嘛， 啊，再帮你们带带孙子什么的， 是，嗯， 好吧。再来看下面这位女士啊，今年55岁，身高1米63，身材匀称，从事财务工作，目前呢已经退休了，但是还在兼职，性格文静，通情达理，热爱生活，喜欢旅游、运动、音乐，生活能力很强，身体健康，心理健康，有房无车，对对方的要求是年龄在60岁以内，北京人，有独立住房，有医保，有退休金，经济状况良好，身心健康，有责任心，有担当，性格好，兴趣爱好相同。微信号码是 HXY6308， 微信号是 HXY6308， 请符合条件的再和我联系。 女，1960年生人，北京人，成人本科学历毕业，事业单位退休，离婚，没有子女，身高1米65，有独立住房，平时喜欢听歌，喜欢平淡简单休闲的生活，希望对方男士身体健康，年龄各自相当就可以，在北京呢有住房，有户口，有稳定收入，乐观向上，有责任心。有意者联系微信605-131-809 605-131-809。 好，我们再来认识今天的最后一位女士，北京人，海淀户籍，今年59岁，身高1米66，大度善良，有良好的自身修养和教育工作的经历，是在军人家庭环境当中长大的，因为丧偶多年，所以对家庭生活十分渴望，自有住房，目前和女儿同住，本人热爱生活，心态阳光，希望找一位和自己情况接近的男士为伴，希望年龄呢是长自己5岁之内，希望年龄呢是长自己5岁之内，首选机关事业单位或者是有从军经历的男士。 嗯， 电话是13020050811，13020050811。 好了，我们今天周六征婚交友板块的内容呢，到这里就全部给您推荐完了，也希望我们的这些单身的朋友能够早日通过我们的平台找到你们的终生伴侣。 好，到这里我们今天的京城帮帮团的节目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稍后是记忆的唱片，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再见。